哥。 严六元抬头看着任小素， 这次真的很危险吗？ 壁垒里的人可以依仗壁垒，但集镇里的人在那些生物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连个能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其实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壁垒开闸放大家进去，但我估计壁垒里的人不会这么做。 那咱们等富贵叔回来了就走吧，朝西南走，那边是109壁垒。 任小素打量着严六元笑道， 脸擦干净了还挺秀气呢，像是壁垒里的人一样。 严六元傻笑起来。他们哥俩一直以来都是黑着脸的，但前一段时间严六元发烧，小玉姐就把严六元的脸给擦干净了。忽然间集镇上开始彻底喧哗起来，但这次不是看热闹的议论声，而是无数人的哭喊和救命声。整个集镇都乱成了一锅粥。任小素大步走向学堂正门，外面负责盯梢的军人看到任小素后便准备抽枪。之前集镇上发生的事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他们没想到任小素竟然会从里面出来。只是还没等他们把枪抽出来，任小素已经先下手为强了。他一边朝外走一边开枪射击，那些盯梢的一个都没能跑掉，全都死在了枪下。这时候王富贵正带着傻儿子王大龙往学堂跑，他看到任小素如此干脆利落地杀了六七个人时，当场心中便是一惊。以前任小素虽然狠，但还没狠到这种地步。似乎任小素走了一趟径山之后又有了一些变化。任小素转头看向王富贵，王富贵差点被任小素冰冷的眼神给吓一跳。只不过任小素发现来的人是王富贵后便放下了枪。 走吧，我们去109壁垒那边。 王大龙忽然说道。 等等，能带上李有钱吗？ 任小素认真思索着。 李有钱是谁？ 那是老李家那个结实闺女。 任小素摇头说道。 我不会带她一起走的。 王大龙急了。 你是学堂的代课老师，怎么能抛下自己的学生不管？要是张先生在这里，肯定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任小素看着王富贵感慨道， 你儿子着急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别说还挺般配的。 王富贵都震惊了，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功夫说这个？ 紧接着，任小素转头对王大龙说道：“ 可惜我不是张先生。” 王大龙听到这话，心如死灰。他没想到，自己的爱情竟然结束得这么突然。集镇北方的流民们已经乱得不像样了。任小素带着王富贵他们临走前跳上一个屋顶朝北方看去，他赫然看到北方黑压压的虫潮正在铺天盖地地席卷整个集镇。那一幕里，集镇像是被一盆墨水给忽然染色一般，原本彩色的集镇渐渐被黑色的虫潮给覆盖。野兽在更远方奔腾，任小素没有看到狼群和实验体，恐怕人面虫就是第一波抵达集镇的生物。不过任小素觉得不需要过太久，更大的危机就可能会降临。流民们纷纷逃向壁垒的闸门口，他们哭嚎着在城墙之下祈求着壁垒能开门救他们。 快开门呐，开门呐，求求你们开开门救救我们吧。你们没有看到那些虫子吗？开开门啊。我求求你们了，让我的孩子进去也可以啊，开门呐。 那些城墙下的流民都给跪下了，可城墙上的私人部队守军只是象征性的拿自动步枪扫射虫潮密集的地方，却始终没有开门放人的意思。而且他们的子弹对于虫潮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罢了。眼看着虫潮马上就要到来，而壁垒大门始终紧闭，有些流民开始破口大骂， 但他们骂不了几句，就必须要赶紧离开，不然虫子就要到了。任小素从来就没对其他人抱有过什么期待，所以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跟壁垒交涉，而是立马离开。别人的死活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只能先照顾好颜六元他们。一开始任小素还担心王富贵带很多累赘的东西，结果他发现王富贵和王大龙只是一人背着一个背包而已。王大龙虽然有点彪乎乎的，但人很壮实，背起东西来一点都不含糊。甚至某一刻，任小素都感觉王大龙是不是某种力量型的超凡者呀。任小素掀开王大龙的背包一看，里面竟然全是壁垒里流通出来的压缩饼干，而王富贵自己背的则是一些药品。那些药品的包装盒子都拆掉了，集中分类储存在一些塑料瓶子里，这样方便携带。任小素一边带着他们沿着壁垒朝西南方逃离，一边好奇地问王富贵： 我还以为你会背点金子什么的。 我也想背，可我背不动啊，万一体力不支不就死翘翘了吗？我包里倒是还有不少钱，但都是庆氏银行发行的，到了109壁垒想要兑换成李氏的纸币，恐怕要被刮20%油水。 王富贵跑得气喘吁吁，他平时太缺乏锻炼了，所以逃命的时候最累的就是他。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不要哭惨了，你背的药可都是值钱货，这上千粒消炎药一粒就是200块。 而且还有一点，逃亡路上很多时候钱是没有用的，但药不会没用。张景林曾说，黄金是硬通货，但他还少说了一个硬通货，那就是药。实际上王富贵现在是做了最聪明的选择。不是所有集镇流民都傻乎乎地去城墙下面呼救，也有人从一开始便明白壁垒里的大人物们并不关心流民的死活，索性直接向荒野上逃难去了。任小素他们离开的时候，耳旁尽是背后流民的哀嚎与城墙上的枪声。没过多久，更激烈的轰鸣声便响了起来。任小素回头望去，远远的便看到城墙上的四人部队士兵竟然开始往城墙下扔手雷和炸弹，那下面还有许多活人呢。相对聪明一些的流民都在疯狂地往荒野上跑，有些人不小心跌倒了，结果连滚带爬的也不敢在地面上停留一秒。向西南方逃离的人不止任小素他们，同行的还有数百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因为颜六元、小玉姐他们也没法跑太快的缘故，所以任小素只能带着他们混杂在这数百人的大队伍里。好在所有行李都是任小素扛着的，颜六元和小玉姐还算轻松一些。大家跑了一段路后，发现人面虫没有追上了，便渐渐放慢了速度。此时除了任小素以外，每个人都跑得筋疲力尽。有人回头看去，原本的集镇仿佛成了炼狱，窝棚全部在燃烧着。 枪没了、 有刚刚失去亲人的忍不住哭了起来。任小素刚才亲眼看到有人为了跑得更快一些，连年幼的孩子都抛弃了，但也有人临死前都牢牢地护着孩子，最终双双死在人面虫的口中。那些人面虫背甲上的花纹似乎更明亮白皙了一些，他们进食时发出的咀嚼声怕是很多人以后难以忘记的噩梦。此时他们这群人因为离开的早，所以已经走到相对安全的地带，那些人面虫似乎对壁垒更感兴趣，于是就没有追赶逃往荒野上的人类。任小素忽然觉得那座壁垒应该会帮逃亡的人们吸引很多注意力，毕竟对于野兽和人面虫来说，那里的食物更多，到时候 庆氏财团的军队加入战斗，动用他们储存在壁垒里的军火和重型武器，想要依靠壁垒挡住那些野兽怪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如果不是为了躲避庆氏财团，任小素很可能会决定在荒野上待一阵子，等庆氏财团清理了这些怪物，他再带着颜六元和小玉姐回来。但现在他必须远离庆氏财团控制的区域。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皱着眉低头看向大地，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又地震。 这一次地震比以往哪一次都猛烈，甚至有人猝不及防之下摔倒在了地上。 哎，你们看，那是什么？ 只见那里有一条巨大的黑线正在不断地向南方快速蔓延，那条黑线来自径山方向，然后犹如一柄刀似的直直扎入壁来。那浑圆且巍峨的墙壁发出冰山崩解般的声响，连那坚固的墙体都自下而上地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任小素看到这一幕已经震惊到无法说话了。那裂缝并没有形成深渊，而是硬生生地将壁垒分割成东西两个半圆，而西边的地面忽然抬高起来十多米，就像是有人忽然在整块平原上硬生生拉起了一节台阶，两个地壳板块在这里挤压冲撞着，仅仅一瞬间就将壁垒的围墙摧毁过半。墙真的塌了。任小素曾经跟颜六元闲聊的时候说过一个话题，如果这守护人类的墙崩塌了会怎么样呢？当时任小素自己说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毕竟城墙崩塌了也不过是重新修一遍而已。壁垒里的大人物依旧是大人物，集镇上的流民也依然是流民，但现在不同，墙可以在任何时候崩塌，都不能在这个时候，因为墙外有狼群，有径山里奔逃出来的野兽毒虫，有人面虫，有实验体。地壳板块造成的地震就像是一只黑天鹅似的忽然扇动翅膀，然后便为壁垒带来了灾难。这个壁垒就像是在两个地壳板块的中间，当两个地壳板块剧烈运动时，立马就将它撕裂了。可地震带来的灾难还不止这些，那壁垒里的房屋也开始倾倒，无数的活人被掩埋在了建筑之下。任小素在山坡上远远地俯视着那一切，保护了壁垒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围墙就像是崩解的冰山，墙体在一块又一块地崩坏脱落，最终化为废墟。这大概是任小素此生见过最震撼却又最让人疯狂的画面。围墙上的四人部队守军还没来得及撤下去，就连同着围墙一起坠落到地面，摔得粉身碎骨。要知道这围墙足有50米左右的高度，只要是正常人类从上面摔下去都必死无疑。原本无法突破围墙的人面虫巢这一刻全部涌入了那座壁垒城市之中，那城市里的大人物们还来不及从房屋倒塌的仓皇中清醒过来，就要立刻面对吃人的虫子。王富贵他们也全都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这一幕，每个人的眼中都有着深深的恐惧。小玉姐喃喃地问道： 小素啊，这城市里面的人还能活下来吗？ 任小素转身继续朝109壁垒的方向走去。 我们能活下来就足够了。 在任小素看来，这壁垒里的人一定还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出来，几十万人口的壁垒城市不至于一点聪明人都没有，而且还有庆氏财团的军队在里面呢。但这些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时代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曾经壁垒的大人物没有管过流民的死活，现在也同样不会有人去管他们的死活，而且这灾难没人管得了。忽然间有人说道： 你们看看，壁垒里面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光啊！ 下一刻任小素回头 他赫然看见天空之中竟巨现出一个巨大的水泡飘向人面虫，紧接着水泡爆裂开来，将虫巢硬生生地向后推了10多米，而且最前面的一些虫子像是直接炸死了。别人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任小素一瞬间就想到了被抓进壁垒的张宝根。这水泡也就是比他见过的那一个大一些，但模样和功能都非常的相似。任小素心中疑惑，看来张宝根还没有死，而且他的能力有了增长。 超凡者，壁垒里有超凡者出手了。 这水泡是什么东西？ 任小素看着这些惊呼的人心想，我说这是张宝根吐出来的口水泡泡，恐怕你们是不会相信的。王富贵的儿子王大龙嘀咕道， 我要也是超凡者就好了。 之前因为壁垒抓捕超凡者的事情，搞得大家都对超凡者这个词汇避而远之，生怕自己跟这三个字沾上什么关系。可是平心而论，谁不想拥有这样超凡脱俗的能力？就连王富贵这样已经步入中老年的选手不一样幻想过吗？这就是人类对于世界的终极渴望。然而超凡者是稀少的，现在看来数十万人里也不过寥寥10多个而已。任小素知道那壁垒里面一定还有隐藏着的超凡者，但数量一定也不会太多。 怎么才能成为超凡者呀？ 王大龙好奇地看向自己的老爹王富贵。 我也不知道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怎么才能成为超凡者呀？ 王大龙好奇地看向自己的老爹王富贵。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需要一些条件吧，比如运气或者是血统之类的东西。 嗯，那我爹也不是超凡者呀。 严六元安慰道。 也别太绝望，也可能他不是你亲爹呢。 刚才逃亡路上哪怕爱情死去了都没有哭的王大龙嗷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王富贵差点骂出脏话了。 任小素，你们兄弟俩这嘴巴也太损了吧。那张宝根也是超凡者，你看他爹有什么超凡血统吗？ 此时因为张宝根连续吐出了4、5个水泡逼退虫巢之后，有不少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看准空档直接朝壁垒外面逃来，逃跑的方向正是任小素他们所在的位置。壁垒的围墙倒塌时，那些破碎的墙体形成巨大的路障，里面的人想要出来都不容易。但好在任小素他们这个方向恰巧有一个缺口，足够好几人同时通过。当危难时，所有人都会有一种盲目从众的心理。那些灾难之中的人已经丧失了正常思考的能力，只要是别人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跑。一个人冲着这个缺口跑来，其他幸存者便跟着他们一起跑。慢慢的，这逃亡人数像是滚雪球似的不断累积汇聚。王富贵只是粗略估算了一下，这逃亡的人流恐怕就有上千人，而且还越来越多。不能再等了，人面虫恐怕不会甘心放过那么多的食物，那些狼群也同样不会。混乱的枪声越来越微弱，任小素原本以为庆氏财团作战部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也不知怎么了，他并没有看到那支作战旅投入战斗。有可能是那军营距离很远吧。慢慢的，壁垒里有人想要跳入河中躲避人面虫。按照常识，虫子通常都是怕水的。只是有人刚跳进去，那浑浊的水下忽然有什么东西张开了血盆大口，竟是将跳下去的人一口给吞了进去。紧接着，浑水里便出现了浓重的血色。整个壁垒城市都弥漫着烟尘与血腥味，任小素从未见过如此残酷的画面，纵使是他也觉得残忍。 快走，那些逃出来的人有可能把危险也吸引过来。 周围有许多流民都累得不想走了，他们刚刚跑出集镇逃命的时候还没感觉， 可是这一停下来，就觉得浑身肌肉酸疼。要知道，全力奔跑时所消耗的体能远超慢跑。王富贵和王大龙、严柳岩、小玉姐都没有任小素这么好的身体素质，但当任小素说要继续前进的时候，这四个人谁也没说半个不字。这一刻，只有听任小素的才能活下去。小玉姐他们咬咬牙跟上任小素的步伐。任小素低声说道， 剧烈运动后会有大量乳酸开始在体内堆积，你们必须继续往前赶路，不然你们再休息一会儿会更加痛苦。 其他的流民看到任小素他们离开，有些人跟上了，但还有些人想着人面虫根本没有注意这个，他们也不用着急。他们不是不走了，只是想等个几分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缺心存侥幸的人。忽然间，小玉姐和严柳元他们已经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里面，只有任小素一脸轻松，仿佛一点都不疲惫似的。有些人心存侥幸地觉得人面虫不会追上来，但任小素却知道，这场灾难里面真正的危险可不一定是人面虫。要知道，不管是实验体还是那火山里恐怖的怪物，都是任小素见了就得跑的存在。继续朝109壁垒逃亡的人大概有400多人，全都是集镇上的流民。任小素带着小玉姐他们混杂在这些人群之中，却始终没有跟其他人有过交流。很多人都认出了任小素、严六元他们，但这时候大家都一心逃命，谁也没有想那么多。 去109壁垒的路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工厂呢？ 对呀、那边有个沙场，我还去那边干过活呢。 那工厂里有多少人啊？ 哎呀，大概200多个吧。这沙场平日里面都是机器挖沙，也不需要太多的人。他们在那边种的有菜园子什么的，哎，我们晚上是不是可以在那边找点吃的？ 有人问道。这逃出来一会儿，大家都有点饿了。 现在壁垒都没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拐回去找养猪场杀点猪吃？反正都没人管了。 也不知道，壁垒里的女人是不是都那么好看？我见过那罗新宇，她就特别好看。现在壁垒里的人落了难。那我们是不是？ 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这些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危险了，所以心情放松了一些。至于死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让他们的心情有多沉重。集镇流民大多薄情寡性，平日里大家都互相防备着，不坑别人就算不错了，所以其他人死的时候，他们真没什么伤心的感觉。而壁垒里的大人物死了，就更不会让他们伤心了，甚至内心里还会有些幸灾乐祸。只有少数刚刚失去亲人的，这时候才会显得很低沉。这400多人里有一小半是女性，她们警惕地看着身边的那些汉子。有些女人刚刚死了男人，她们太清楚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会面临什么危险了。小玉姐忧心地问道， 小素，我们要在那个沙石场休息一下吗？ 任小素摇摇头， 不，我们夜晚休息的时候必须远离他们。首先是危险来的时候一定会盯住最大的人群，其次这些人也可能会变成新的危险。 小玉姐放心了一些。 我们带了食物，不用太担心吃的。我太了解集镇上这些人了，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当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任小素点点头，他看向严六元， 把枪藏好。 任小素在集镇上杀盯梢者的时候是开过枪的，即便当时集镇上很混乱，也肯定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倒是不担心这群乌合之众会当面打自己这边几个人的主意，但还是得小心对方背地里做什么小动作。 沙场那边的人恐怕还不知道集镇发生了什么，他们应该只是感觉到了强烈的地震，但却不知道壁垒都已经没了。 这次地震中心在径山里面，以径山为圆心向外辐射有数百公里。任小素在想，113号壁垒都给震成这样，那112号壁垒 是不是也已经倒塌了？毕竟113和112距离径山的路程是差不多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逃亡的队伍在下午就抵达了砂石场，结果这边的厂房、工人宿舍也都倒塌了。一大群砂石场的工人正在开着挖掘机扒开厂房的废墟。砂石场的工人们看到这么一大群人过来，还有些纳闷，结果他们听说壁垒都已经破碎的噩耗，当场便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连壁垒都没了，他们还重建什么砂石场啊？ 大部分人都坐到了地上，他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打算就在砂石场这边休息一晚，正好这里也有食物。有些人想要跟着任小素走，可他们看到大部分人都留下了，毕竟和大部队待在一起还是更安全一些。如今这群人加上砂石场的工人，足足有600多人了。任小素没有管这些，而是看了一眼天色，就带着颜六元他们继续前进。现在时间距离天黑恐怕还有2-3个小时，足够他们走到更远的地方了。王大龙在路上抱怨道： 我们就不能休息一会儿吗？ 结果还没等任小素说话，王富贵先扇了王大龙后脑勺一耳光。 让你走就走，废什么话？ 王富贵对任小素笑了笑： 小孩子不懂事，你别介意啊。 没事。 任小素摇摇头，王富贵对自己和颜六元的情谊他是必须记住的，所以向王大龙抱怨一两句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就是王大龙再怎么出言不逊，任小素都会把王富贵给带去109号壁垒。任小素想了想又补充一句： 我们再走一会儿就去找地方休息，但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地把自己的肌肉给揉松弛了才能彻底休息，不然明天你们谁都没法赶路，遇到危险也跑不掉。 这是任小素多年生存于荒野的经验。这时原本与任小素同行的那群人坐在地上看着任小素他们继续远去。 这个任小素也不怕把他身边那些人给累死啊。 王富贵看起来挺聪明的，平时在集镇上地位也挺高，结果现在跟着几个小屁孩的屁股后面。刚开始我看他走得这么急就跟上来了，以为后面还会有什么危险，结果现在车祸毛都没有。 哎，王富贵身上肯定带着不少钱吧？他在旗镇上开杂货铺那么多年，掏出来之后肯定所有家当都在身上。 哎，还有那个李小玉。 别想了啊，任小素和颜六元身上都有枪，这事儿你能不知道吗？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还怕一把枪？他才几发子弹。 那你先上呀。 这话一出就没人吭声了。虽然任小素的子弹有限，但他们的命只有一条，谁先冲上去谁先死。任小素对他们的评价一点都没错，乌合之众。 都别说没用的，咱们在这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出发。 然而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远方一声狼嚎冲天而起，所有坐在地面上休息的人都立马站了起来，一脸惊惧地看向狼嚎的方向。他们知道狼群有多么恐怖，但他们没想到狼群竟然也到了这边。听声音，狼群距离他们最多3-5公里的样子。 快跑快跑啊，没想到还真有危险。 早知道跟着任小素一起走了，操。 这群人忽然有点后悔起来，但他们刚站起来准备逃命，却发现自己的双腿跟灌了铅似的无比沉重，浑身都是酸疼的。在狼来了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任小素是太谨慎了，明明已经摆脱危险了，怎么还非要继续往前赶路呢？可是当狼来之后，他们才终于明白任小素在荒野上这么多年是靠什么活下来的。 快跑， 不想死了赶紧跑，不要掉队， 走啊，快走，不想死 了，愣着干什么，快点。 这时候大部分人都起身闷头朝任小素那边跑，他们终于回忆起之前看到人面虫时的恐惧了。距离狼群上一次摧毁一个工厂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壁垒里的管理者曾下令让流民去埋葬工厂里的尸体，很多流民当天看到了工厂里的血腥景象都吐了。饶是他们这些见惯生死的流民都受不了那副场景，当天流民们从工厂里清理出来的尸体有上千具，但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全都被狼啃过了。任小素那个时候已经离开集镇了，所以不知道还有这事，但流民们对狼群的恐惧已经有了阴影。只不过这些流民现在想跑快一点却怎么也跑不快了。远处的任小素正坐在篝火旁边往里面添柴火呢，他们因为离得远，所以压根就没有听到狼嚎的声音。篝火上架着一小口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任小素把小玉姐之前熏制好的腊肉给切了两块丢进去，原本煮的清粥立马就飘出一股肉香味了。王大龙就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瞥了其他人一眼说道， 你们别干等着，现在就赶紧把自己的鸡肉给揉开，明天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真香哎。 颜六元嗅了嗅鼻子。任小素笑着说道， 我刚才在路边还看到了野香菜，等会儿扯碎了丢进去更香。 平日里集镇上卖的香菜都是小幼苗嫩嫩的，然而实际上香菜是可以长半人多高的，甚至它长大了很多人都认不出来那是香菜。王大龙愣了一下憋起嘴来， 香菜，我不吃香菜。 任小素愣了一下， 不吃香菜多香的东西啊，为啥不吃？ 王大龙说， 你不觉得香菜有股臭虫味吗？闻着都想吐啊，你们怎么吃得下去？ 任小素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香菜沉思道， 可能因为我们没吃过臭虫吧。 我他妈也没吃过好吗？ 王富贵没好气地给王大龙先盛了很小一碗粥，然后对任小素说道， 你放香菜就放香菜呗，能不恶心我宝贝儿子吗？ 任小素嘿嘿笑了两声，不过他发现王富贵给王大龙盛的粥实在太少了，而且刻意的一块腊肉都没盛，把腊肉都留给了其他人。 王富贵， 任小素认真说道， 我很感谢你那天晚上能为颜六元他们挺身而出，而且我以前卖猎物的时候你都有心照顾我，我都记在心里的，所以大家一起逃命就不用拘谨了。 说着任小素把王大龙的小铁碗给拿过来添了点粥，又给王大龙夹了一块腊肉。小玉姐带了几只铁碗，这初冬的季节里所有人都捧着铁碗，一边等粥凉一些一边暖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经常卖给王富贵麻雀，而且他还常常以卖给老李杂货铺为理由要挟王富贵涨价。但其实后来任小素去老李家杂货铺看过，老李收麻雀也是900，王富贵却有时候给他1200。每次快入冬的时候，王富贵收麻雀的价格会稍微高几百，那几百通常就是一件棉袄的价格。有时候任小素在想，哪怕在这个时代里也总会有人发着光，像是雪中的炭火。王富贵看着王大龙碗里的腊肉叹息道， 唉，没看错你们兄弟俩呀。 任小素和颜六元虽然很气人，但王富贵很清楚这兄弟俩都是重感情的。 富贵叔别担心， 颜六元笑道， 等到了109壁垒 我们帮你重新把杂货铺开起来。 哎呀，都得亡命天涯了，还提以前干嘛？ 王富贵摆摆手。其实王富贵比任小素想象中的要豁达，似乎他并没有特别眷恋自己在113号壁垒的那份家业。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他们都听到远方传来的脚步声，似乎得有上百人朝他们这边跑来。任小素把手枪抽了出来，他看向其他人， 赶紧把各自的粥喝完。 颜六元他们也顾不上烫不烫了，立马按照任小素的吩咐把粥一口气喝掉。好在粥已经晾了一会儿，不然大家嘴里都得烫起泡了。任小素皱眉看着那跑来的几百号人， 不对，这些人在逃命，我们也赶紧走。 刚开始任小素还有点好奇，这群乌合之众怎么又突然启程了，不是说要在砂石场休息一晚上吗？但他马上想通了，能让这群人重新动身的，那就只有危险。任小素他们也是干脆利落，还没等这群人接近，他们就已经开始继续跑路了。身后的乌合之众们腰酸腿疼没吃饭，任小素他们则是各自按摩了半天，还喝了热乎乎的粥。虽然都是逃命，但彼此之间的状态完全不同。而且在真正危机的时刻，任小素把所有人的行李都扛在了自己的身上，其他人都相对轻松一点。忽然间，任小素回头看到身后很远的一个山坡上，那头他曾经见过的银色狼王正俯视着荒野上逃命的人群，仿佛在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猎物。狼群习惯追在猎物后面，他们会等到猎物筋疲力尽的那一刻才发动最后的攻击。如果身边这群乌合之众一直在恐惧中奔跑，恐怕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彻底失去逃命的力气，那时候就是狼群捕猎的时机了。任小素皱眉， 我们得离这些人远一点，虽然说难听点是让他们替我们挡灾，但我们别无选择。 王富贵赶紧道， 用别人挡灾就挺好的。 可是话音刚落，任小素赫然听到了身后的汽车引擎声，他愣了一下，这里怎么会有汽车呢？那引擎声在旷野上异常突兀，犹如野兽的咆哮一般。紧接着任小素忽然反应过来，这是从壁垒里逃出来的人。看来壁垒里那些人逃命的方向也是这边，只是不知道到底逃出来了多少人。当那些越野车和庆氏财团运兵卡车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任小素忽然在想，可能狼群现在并不急着狩猎，也有这些人的原因。任小素对那些车上庆氏财团标志太熟悉了，这不前几天还看到的吗？只见黑色的车身上有一枚白色的银杏树叶标志，据学堂张先生说，这世界早就经历了亿万年的变化，然而全世界的植物里只有银杏树在第四季冰川覆盖后还保持了原貌，这是最古老的树种之一，也是基因最强大的树种之一。当任小素在京山里看到庆氏财团标志的时候，就在想，也许庆氏财团拿银杏树叶当标志，就是想要寓意永久与长远吧。那些车辆轰鸣而来，只是当他们靠近的时候，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些汽车的数量有点少啊，少到压根不用数就能确定这车队也不过是三辆越野，两辆运兵卡车。许贤楚不是说壁垒的庆氏财团作战旅有4500人编制吗？为啥只出来这么点人？一辆卡车撑死了装50人吧，那这总共也才逃出来100多个，发生了什么呀？其实这还是任小素低估了这场灾难的恐怖。因为集镇里面砖石房比较少的缘故，导致任小素一时间想不到砖石房甚至是高楼倒塌的后果有多么严重。而壁垒里几乎全是砖石房屋，这大概也算是贫穷限制了任小素的想象力。这次的地震里连大地都要开裂，壁垒都被一分为二，从壁垒里穿过的河流硬生生变成了瀑布，这是大自然的伟力，人类无法抗拒。壁垒的砖石房倒塌后 将大量的人类压死在了建筑里，死伤之人不计其数，其中庆氏财团也难以幸免。而且最倒霉的是，军营就刚好在那条裂缝上，被硬生生地分成了两半。罗兰坐在越野车里喘着粗气，最尴尬的是他腿上只有一条花裤衩，当时地震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好在他所住的营房格外坚固，而且楼层也低，所以他的命还在。这时候是冬天，营房里越野车里有暖气，荒野上可没有。此时此刻罗兰最担心的事情是还没到109壁垒，车如果没油了怎么办？那时候他可就得下车步行去109壁垒了呀。想到这里，罗兰说道， 哎，车里还有多少油？ 驾驶位上开车的士兵说道， 还有三分之一，能开130公里左右。 能开到109壁垒吗？ 咱们距离109壁垒大概有210多公里，油肯定是不够的。其实可以让后面一辆越野车上的人去卡车上，这样咱们就可以把那辆车的油倒到我们车上。 哎呀， 罗兰眼睛一亮，然而紧接着他便叹气， 哎呀，算了吧，越野车上都是伤员，卡车也都装满了。 士兵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长官，您和庆诊长官对我们都很好，跟财团里的其他大人物不一样，我们不介意吃点苦。 哎，行了，不用再提了。 罗兰烦躁地挥挥手， 说的好像我是个好人似的，我才不是什么好人，好人活不长，知道吗？ 长官，前面有一群人在跑。 士兵说道，他已经看到奔逃的流民了。 咱们后边还有一群人在跑呢，多稀罕啊！超过他们，咱们直挥。 流民看到疾驰而过的车辆，便心生羡慕，要是他们也有这种车该多好呀。沙石场其实也有车，但因为运沙的缘故，钢脚去了别的地方，而剩下的基本都是重型挖掘机械，开不快还费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